广播。It's 2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发现连接世界的入口。Interesting story today. 发现英语学习的秘密。 Hello, everyone, 大家好。 十年英语教学，专业中外团队，听说读写练，全方位课程设计，经典口语，地道发音，最简语法，听力阅读。英语 PK 台，有趣的免费英语课，带你精雕细刻学英语。 第三个连读技巧叫 omission。 为每一个学英语的你打造的专属课堂，北京外语广播 FM 92.3，周一到周日5-2点晚10点，微信公众号英语 PK 台，每日课堂文本推送，全国听友直播互动，海量学习干货免费下载。 Welcome and enjoy the show。 攻克语言，连接世界， 学英语靠自己。这里有良师，这里有益友，与懒惰分道扬镳，与学习相濡以沫。 Practice makes perfect. Let's go. 英语 PK 台，一起学起来。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 FM 92.3正在播出的轻松学英语英语 PK 台，我是主持人晶晶，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英语动画去配音，欢迎我们的嘉宾 David 老师。 Hi there, I'm David. To be or not to be, you gotta try me. Me, moving English. 又是动画去配音的课堂了，同学们今天准备好了没有？跃跃欲试，摩拳擦掌，来到我们的课堂上，电台 Showtime 展示一下自己上周学习到的精彩段落。那首先呢，我们在课堂一开始还是进行我们的规定动作，那就是有请同学们登台表演展示。上周的两段还挺长的， 是， 还记不记得是什么内容呢？还是记不得了吧。我们首先一开始来稍微感受一下好不好，提前的来感受一下上周的段落，同学们先听听。 I thought you said acupuncture would make me feel better. Trust me, it will. It's just not easy finding the right nerve points under all this, fur. I was gonna say fur. Sure you were. Who am I to judge a warrior based on his size? I mean, look at me. I'm over here. Maybe you should take a look at this again. Oh, okay. Ow! Stop it. Ow! I know Master Shifu's trying to inspire me and all, but if I didn't know any better, I'd say he was trying to get rid of me. I know he can seem kind of heartless, but you know, he wasn't always like that. According to legend,There was once a time when Master Shifu actually used to smile. No. 相当 drama 的一个段落了。 Yeah. 同学们会怎么表现呢？我们今天啊，邀请出接下来要登场的同学，第一位 Lucia. Oh, okay. Stop it, stop. I know Master Shifu is trying to inspire me and all, but if I didn't know any better, I'd say he was trying to get rid of me. I know he can seem kind of heartless.But you know, he wasn't always like that. According to legend, there was once a time when Master Shifu actually used to smile. 好的，非常感谢啊。我们在给同学们做点评的时候，会从这个云语调啊，你的这个句子完成度、流畅度啊，段落完成度啊，还有就是从一些个别的细节地方哈、啊，给大家做出一种评价和评分啊。我们来看 Lucia 啊 ，Lucia 的这个语音语调比较好。 对，他的这个云语调给人的感觉是非常舒服的，非常流畅、啊、 而且很接近这个元音。 对， 说明模仿能力很好。 对，就是最后一段要注意一下。According to legend, there was once a time when Master Shifu actually used to smile. 就这一段的话呢，就是节奏上可能稍微有点乱啊，也是因为这句话我们没有教大家，让大家自己练来着，所以这句话要注意一下，要再稳一些 啊，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语调如果准确的话呢，第一步应该抓住关键词的落点。 嗯，然后呢就是同学们在这个快速的啊这个读单词的过程中呢，要注意一些词的发音，比如说师傅应该叫 shifu。 Yeah。 Better 这个地方呢应该读成了 better， 因为它已经浊化了啊， T 变成了 the better。 无心的 heartless 注意那个 t 要进行一个省略， heartless啊，要读标准一些些。 嗯， 连读方面呢，露西亚表现的是非常的不错的啊，而且在持续的进步当中， 非常 棒，继续加油， 露西亚。 吴敏 ，I thought you said acupuncture would make me feel better. Trust me, it will. It's not just easy finding the right nervous points on all this fat fur. I was gonna say fur. Sure you were. Who am I to judge a warrior based on his size? I mean, look at me. I'm over here.Maybe you should take a look at this again. Okay. 好，这是吴敏同学哈。这个吴敏同学呢，哈，他的这个语音语调呢，就不如刚才的 Lucia 掌握的那么好了。他有一部分呢，我们听出来哈，是自己呢在进行一个再创造。 嗯，再创作。 哎， 我们建议啊，因为我们跟电影剧本学习，就是希望能学到最好的发音和语调。 我们学模仿啊，这个电影剧本的原意其实也就像模仿唱歌一样。你要唱准这个音，唱准这个调，而不是自己去发明一些音和调调。 没错， 对吧？所以说，老师有没有方法如何去更好的模仿这个音调呢？是不是要先多听一听？ 首先你在听上要下足功夫，然后在说上下功夫。那么如果你听的话呢，先一定记得听好关键词，然后是停顿，再然后是升降调，最后是节奏，什么时候快，什么时候慢啊，在之后才能讨论情感和表演的问题。 对，那吴敏同学有些地方，你比如说像 trust me 啊 ，trust me 重点在 trust， 而他读的是 trust me， 嗯， 这个重音就不对了，所以就显得打破了整个句子的节奏。还有一些地方 right nerve points under 啊，这些字呢就读的比较的含糊， 对， 因为他有些追求语速。但是好在呢，它比上周的语速已经放慢了很多， 嗯， 感觉到了，所以我们希望你还要再放慢，同时宁愿就是说能够模仿一两句特别标准的句子，先把这一两句两三句练好。 嗯，还要投入进去，像这句话 Trust me, it will. It's just not easy finding the right nerve points and all this fat, fur. I was gonna say fur. 这种意境要自己融入进去。 嗯，但是他还有一点好，就是他在关注着整个句子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处理，他没有就是说，哦，我要先读好这两个词啊，三个词，五个词的段落，他有整体意识。 是的， 嗯， 抓住关键词吧，这样你就会读得非常的舒畅。 而你的语音语调真的要再加强模仿， 嗯， 一定要加强模仿，要试那个调才行。 对，只要你能抓住关键词，你的语调整体变化就受关键词的支配，整体的语调不会有太大的出入。 注意哦，这也是提给所有同学们的一个要求啊。白天 I thought you said acupuncture or made me feel better. Trust me, it will. It's just not easy to find the right nerve points under all this fat, fur. I was gonna say fur. Sure you were. Who am I to judge a warrior based on his size? I mean, look at me. I'm over here. Ow! Maybe you should take a look at this again. 好，请老师点评。 嗯。这里面呢说的是这个第一句话啊，就算马马虎虎过去，但其实上这句话呢，我们说每个单词要读清楚，整体所有的单词连起来还是一个整句的感觉，要配上刚才说的语音语调啊，让人感觉呢这个句子像一口气说出来的啊。I thought you said acupuncture would make me feel better 啊，这句话说的时候要想办法一气呵成啊。那么后面这句的话呢，语调容易乱的这句就是刚才说的那句 Trust me, it will. It's just not easy. Not 这个单词没读清楚、 哎、 Easy, finding the right nerve points and all this. 那么这块呢 finding the right nerve points、啊、注意这些地方的语调没有控制啊。 对 right nerve pointsRunner point 显然是不对的。 对 Runner points 它其实是有轻有重有主有次的、 嗯、 所以白天我们给你的建议就是连读当中啊，不要过于吞音。 对， 有些地方太含糊了。 对 would make 不是这样的，是 would make 跟 would make 不一样、 嗯、 just not easy 跟 just not easy just easy 是不一样的、 嗯、 是不是连读中一定啊，不要随便的进行吞音。好，接下来是 Brand。 I thought you said acupuncture would make me feel better. Trust me, it will. It's just not easy finding the right nerve points under all this fat fur. I was gonna say fur. Sure you were. Why might a judge a worry based on its size? I mean, look at me. I'm over here. Maybe you should take a look at this again. 哎，这又是一个这耳朵比较好的女生， 耳朵好， 耳朵好、 嗯、 所以她的音就很准， 对， 嗯， 对，非常好。 然后她的要提升的地方在于啊，字的这个细节地方了。Sure 不是 sure，、 嗯、 没有 sh 音 ，sure， 嗯， 是不是 ？Sure find 双元音要饱满， 嗯 ，under 啊小啊尖音 ，size、 嗯、 嘴要打开。OK， 双元音不是 OK，OK，A， 对 ，Based on this 连读 ，Based on this， 音有些地方不饱满。 嗯 ，OK， 那么这样的话呢，你注意的就是倒数第三句话 ，Who am I to judge warrior based on the size？ 这句话是你所有的句子当中说的最好的，其他都很好，就这句需要提升啊。这句话的调稍微有一点小问题。就是它的整体感啊和控制力，但我觉得啊，在今天听的英语当中，嗯，你的英语感觉还是蛮不错的， 就是它调很好， 很舒服， 很悦耳， 音质也很好， 是的， 啊、这个 加强细节， 英语好的人呐、啊，他颜值也高啊，加油！ 好了，哎呀，老师真是给这个 Brand 大大的点了个赞哈、啊， 对， 小屋鸟巢 ，I thought you say acupuncture will make me feel better. Trust me, it will.Is it not easy finding the right nerve points under this fat fur? I was gonna say fur. Sure you are. Who am I to judge a warrior based on his size? I mean, look at me. I'm over here. Maybe you should take a look at this again. Oh, okay. 女朋友也参与了，是吧 ？It's a teamwork. 还不错。 Teamwork. 偶然的加了一句进来哈，小屋鸟巢来我们说一说啊、 嗯、 这个问题在哪里， 它主要是在节奏上，这个失去爆破连读等这类的控制显示出了一个什么呀，明确的自己没概念啊，所以你要比如说 look at 这样的 trust me 这样的地方的处理显得怎么说呢，有点太粗糙了、 嗯、 需要在这边多加把劲儿、啊、 对，那些末尾的省略啊，有的呢要进行吞音的， 对、 啊、有的要特要进行省略的，有的要干脆停顿的，有的要喉音的、 嗯、 这些地方细节还没有掌握得好，所以显得这个节奏有的时候把握起来就没有那么精确。 嗯， 而且你也要注意你语音的调调、 嗯、 也不能自己去是说我想怎么说调的就说调的， 自创语调， 要模仿，加强模仿。 对， 所以而且我们建议你必须要降速，下一次必须要降速、 嗯、对， 宁愿慢一点， 因为在这个很多初学者或者英语使用者、啊、他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呢，先能把它说对，然后说的基本流畅是他的第一目的， 哎， 怕出错，所以呢尽可能的控制住，因此语速都不会太慢啊。什么时候你能慢下来，就是因为你真的大脑当中能听清楚并且控制住语调的时候，你就敢慢下来了。 对，而且我还给你个人的一个建议，就是说你要加强元音的练习、 嗯、 很多地方我们感觉到你的口腔其实并没有打开、嗯嗯，没有打开， 对，嘴要张开，声音要放出来，嗯， 没有完全的读到啊。你以后试一试读啊音的时候，把那个嘴张到最大最大的时候，跟那个狮子嘴似的， 嗯、 啊，跟河马的嘴似的， 对， 要张特别开、 嗯， 你要体会那个很夸张的感觉。 嗯、 现在你的读音呢稍微有些保守， 对， 嗯， 对，嘴张不开，声音就不可能放出来。 以后你就把名儿改成大屋鸟巢， 嗯， 水立方。 好吧， 是不是哈、 啊？改名字、啊、 好，接下来我们看看 attitude。 I thought you said acupuncture would make me feel better. Trust me, it will. It's just not easy finding the right nerve points under all this fat fur. I was gonna say fur. Sure you are. Who am I to judge a warrior based on his size? I mean, look at me.I'm over here. Maybe you should take a look at this again. Oh, okay. 哎，它适合全程配 Viper 音、嗯、要有那种女性温柔气质。 是啊， 下次录音音质稍微好点哈，这个有点回音了哈。 对，屋子比较空啊，比较空。对，注意啊，我们的场景啊要对应才可以，就是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场景，每一个人说的话的情感变化就意味着场景还在变。你比如说哈，那个晶晶老师见到了 David 老师，然后呢见到了以后非常失望呀 ，David 老师你怎么长成这个样子呀？一开始觉得挺好的啊，没见面的时候 ，Mr. David 哈、啊，两个单词都是两个场景，你想一想啊，第一个是代表着尊重，第二个是代表着惊讶啊，所以你这句话里面，你今天练的段子里其实它的场景挺多的，第一句对吧？就是 I thought you said acupuncture would make feel better 啊，这是一个场景。Trust me, it will. It's just not easy finding the right nerve points and all this fat fur. I was gonna say fur. 你看它是不一样的，一个人一种语气，一种场景，所以你的场景需要丰富一些，多元化。 它的特点就是它比较流畅，而且它整个驾驭感比较好，那、就是不急不徐的在说。 是， 所以我觉得它很适合 Viper 那种 Viper 配音。好，继续加强哈。啊，时间关系，我们可能还有再有两位同学了哈。大健。 Oh, okay. Stop it, stop. I know Master Shifu is trying to inspire me at all, but if I didn't know any better, I'd say he was trying to get rid of me. I know he can seem kind of hotness.But you know, he wasn't always like that. According to Leiden, there was once a time when Master Shifu actually used to smile. 流畅度还是可以的啊，感觉英语基础不错。那个，注意你这结尾好多那个特音啊，其实要省略的地方要注意省哦，不要这么发出来了啊，这就不地道了。 对，也要注意语调啊，语调。对，语调当中的话呢，就是 I know Master Shifu is trying to inspire me and all.OK， 注意它是有语调的， 是 inspire me at all。 对 ，but if I didn't know any better， 对吧？它是语调往上走。I'd say he was trying to get rid of me。那么他整个这个句子说的时候，都是带有一致性的这种语调和情感在里面啊。所以当你说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Paul 的语言特质，他是一个年轻人，有点轻飘，所以说话的时候语调也是这个样子啊。那么。到了 Viper 的时候呢 ，Viper 说话又讲究了一个场景，叫讲故事的叙述场景，所以他说话的时候呢，要一句话把人带入到故事当中去，这就是他的情景。所以他一张嘴 ，According to legend, there was once a time when Master Shifu actually used to smile， 要把人带进去才行啊。所以我们注意每句话都有自己的场景。 哎，你也要去修改一下语调，要全力的进行模仿。哪怕一次只能模仿个两三句话，但是都要以越到位越标准越好。 没错， 也要注意你的单词的重音。 对，你跟顶级的大师学英语啊，你学个八成像你都很了不得啊、所以加油吧。 哎，有这么好的素材让你去模仿，每次又不多，就这么几句话。 对， 就跟那个模仿唱歌是一个意思。 一个意思，哪有唱歌自己没事搞一套啊？ 对呀、那你就自己写歌了，是不是？ 对。 你要按照他的音调来，就这样，你先得去模仿。好，就好像你先学了一首歌，哎，是不是过了好几年以后，你突然发现有首歌跟他特别像， 对呀、 然后你这个感觉就回来了，又建立了这个音感。 没错。 最后一位小白英子。 Ow! I thought you said acupuncture would make me feel better. Trust me, you will. It's just not easy finding the red nerve points under all this fat fur. I was gonna say fur. Sure you were.Who am I to judge a warrior based on his eyes? I mean, look at me. I'm over here. Aha! Maybe I should take a look at this again. Oh, okay. Ow! Stop it! Ow! Ow! Stop! I know Master Shif is trying to inspire me and all, but if I didn't know any better, I'd say he was trying to get rid of me. I know he can seem kind of heartless. Ow! But you know, he wasn't always like that. According to legend, there was once a time when Master Shifu actually used to smile. No. 好，非常感谢哈，很精彩的一个 很精彩 整体的一个演出。 很精彩。小白英子呢，就是他的一个实力咱就不用说了哈。其实你细听呢，发现其实他还是有一些地方，像那个小尖音啊，他的处理还是有点不到位。你比如说 under all this， 不是 under all this， based on based on his size， 不是 based on his size， 他稍微有点不够那么尖， 嗯， 稍微有一些些。 就是如果你像到小白英子这个地步啊，这么反复的训练，然后达到今天这个水平的话，其实有好多朋友只要你坚持都可以实现。 是的， 真的是可以做 到。你看人家是每节课是怎么交作业的， 对， 是不是下来以后不知道练了多少遍。 嗯，但是小白英子如果想进一步提升的话呢，他就要在基本功当中去找这个提升的点。基本功当中最重要的是嘴还要再张开，声音进一步的放出来，然后通过这个来带动什么，来带动配合气息，来带动你最后产生的音质。 哎， 你的音质会发生根本的变化，那时候你一张嘴就是不懂英语都能听出来，哎，这人英语真不错呀。 嗯，还有连读一些地方 inspire me at all， 不是 inspire me， inspire me at all。 嗯， 字与字间的衔接那个 flow 要非常的流畅， 对， 这是给你的一高要求。 然后元辅音的话呢，再走一遍，把元辅音刚才晶晶老师提到的那些，其实如果你元辅音加工再精致一些，我们说辅音是提高你音质的啊，元音是什么呢？是用来被加工的，所以元音会让人感觉一气呵成，辅音是让人感觉声音有质地好听。 嗯， 再结合我们平时指点的那些技巧，就我觉得你就 OK 了。如果再想进一步的找感觉提升的话呢，那我觉得就要在表演和情感上下足功夫。 好的，那今天的课堂展示就到这里，我们来进行接下来的环节，第十六讲。今天的情景呢就继续往下了哈，既然几个徒弟都已经聚在一块儿，是吧，开始说说话了，说说知心话了，那么接下来就开始进行一些师父的八卦了。说师父呢，虽然看着这么严厉这么凶凶的，其实师父啊也是一个什么呀，被伤过心的人。 嗯， 师父也有他的伤心事，曾经他很爱笑。 Yeah. 到底发生了什么呢？我们来听听看。 Before what? Before Tai Lung. Yeah, we're not really supposed to talk about him. Well, if he's going to stay here, he should know. Guys, I know about Tai Lung. He was a student.The first ever to master the thousand scrolls of Kung Fu. And then he turned bad and now he's in jail. And... He wasn't just a student. Shifu found him as a cub. And he raised him as a son. And when the boy showed talent in Kung Fu, Shifu trained him.He believed in him. He told him he was destined for greatness. It was never enough for Tai Lung. He wanted the dragon scroll. 今天的这一段呢，是 Angelina Jolie 的主场。 嗯， 是全程是她在讲事儿。 对， 所以说今天要见识这个女神的风范了啊！她有一种比较强势的这种说话的方式，相对来讲呢 ，Paul 在这一集当中有点怂， 嗯、 是吧？啊，所以今天我们要讲的配音技巧呢，就是一种强势和弱势的情感的处理。在功夫哲学方面呢，我们要说一说啥呢？说一说呀，师傅因为是为什么之前这么爱笑呢？因为他。曾经收养过一个非常培养过一个非常得意的大弟子，那就是泰隆。 泰隆， 哎，这个泰郎或者是泰隆呢，师傅是倾注了全部心血，结果最后遭遇了徒弟的背叛。 没错， 嗯，所以他非常非常非常的伤心。 嗯，其实啊，就是在选徒弟的时候有一个基本原则，就是选比培训更重要 啊。 选对人啊，选错了，这个培训就失败了。 对，一个当师傅的人，其实他一生来讲，他唯一的一种追求就是能够培养出比他更优秀的人， 对， 是吧？万一你想想这没选好，这是不是都多沉重的打击呀、 啊？ 对他来说， 是啊，对，尤其是这么让他觉得骄傲的这个徒弟， 尤其是他已经倾注了全部的心血去培养他， 对， 哎，结果一看看是个这样的人， 嗯， 好，来，我们来学习今天的第一句话 ，Before what? Before Tai Lung. 两个人对白，第一个是 Paul 问说， 他很好奇，在什么以前啊，师傅，师傅还会笑啊 ？Tigress， 这个虎， 对， 就说 Tigress 是在太郎以前啊，就是这么一个对话，我们再来听一遍。 Before what? Before Tai Lung。 老师来分析。 嗯。我们看这句子不难，主要是在情感上要划分出它的差异。Before what？ 嗯，我们说抛其实是带着好奇心在问，是 Before what？ 啊，所以它声音呢不是很高啊。然后 Tigress 来了一句啊 ，Before Tai Lung。那他这句话是告诉他答案，并且呢这句话冷冰冰的啊，冷冰冰的，一个充满好奇，笑着嘴张开着眼睛瞪得大大的，另外一个是。非常非常的淡定 ，before Tai Lung 啊，完全是两个不一样的情感背景。 嗯 ，before what？ before what？ before what？ 对 ，before Tai Lung。 before Tai Lung。 那个 long， 嗯， 肺啊 ，long，、嗯、一定要稍微拖长一些。 对 ，Tai Lung， 因为这意味着说来话长，要告诉你了。 It's kind of long story 是。是 ，before what？ before what？ 好奇天真。 before what？ Before Tai Lung. Before, 要读对了。Before, 不要读成 before. Before what? Before Tai Lung. Tai Lung. Thailand. Thailand. 你不能读成 Thailand. 嗯。 好，第二句。这个时候仙鹤呢突然就在隔壁房间说，哎，也许我们不应该说师父，不应该讨论和八卦他。Yeah.We're not really supposed to talk about him. Yeah, we're not really supposed to talk about him. 注意这个调调 ，talk about him，、 嗯、 其实是一种带着疑问，说，我们是不是不应该说这个事儿啊？ 嗯，是。好，我们看这时候呢，这句话呢，体现出来的关键词就是 yeah, okay, suppose 这个词。Really, suppose 作为里面的关键词 talk about 好，这样几个关键词在里面体现出来读的时候 Yeah, we're not really supposed to talk about him、啊、所以这样读的时候呢把几个关键词凸显出来 Yeah, we're not really supposed to talk about him、啊、Suppose, talk about、啊、那么整个语调呢采取的是降调节奏上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啊。首先这个 not 在句子当中一般都是处于一个非常怎么样重要的位置，因此读它的时候要注意 not t 失去爆破啊。与此同时，否定词在句中容易语调进行小型的上扬啊 ，not 啊向上走，很少向下走的。Really suppose supposed， 那么 d 失去爆破，所以就是 not suppose d 都失去爆破。Talk about him 啊 ，talk about him， 那么这里面看着。Talk about, about 连读 ，him 首字母不发声啊，不发音，这是常见的带 h 这个字母开头的单词，在连读当中要牺牲掉自己的一个常见现象。比如说 ，what happened 连起来是 what happened， 啊 ，come here 读成 come here, come here。所以 H 是不发音的。 嗯，好，我们来听一遍。 Yeah, we're not really supposed to talk about him. Not really supposed to. Not really supposed to. 好，是这个调调哈。 Yeah. 啊 ，not really supposed to. Be supposed to do something. 这个搭配的结构是应该做某事。 比如说你在台上讲话，轮到你了，你说我说点什么好呢？What am I supposed to say? 就用上了。 我应该说点什么好呢？这里是 not really supposed to, supposed. 看后面是怎么处理的。 Yeah, we're not really supposed to talk about him. 它是由 supposed to 变成了一个 to, 变成了 to. Talk about him. Talk about him. Talk about him. 嗯，是的。所以整句读的时候呢，注意刚才说的关键词和所有的要领。Yeah, we're not really supposed to talk about him. 哎，所以重点在 yeah 和 not。 嗯 ，we're not really supposed to talk about him。 Yeah， we're not really supposed to talk about him。 哎，再来。 Yeah， we're not really supposed to talk about him。 Talk about him。 Talk about him。 稍微有点问对方的语气 ，talk about him。 嗯哼。 而不是 talk about him， 或者是 talk about him， 或者是 talk about him。 都不是，是 talk about him。 嗯，其实 Crane 的配音演员的话呢，他本身也是个高个儿，秃顶啊，戴个眼镜，眼睛也不是特别大，所以跟这个配的角色真的很相像。所以身高比较高的人，他有时候吧，尤其像他那样尖嘴猴腮的感觉，他说话就不是一个声音很沉闷的感觉。 是的，而且一看这样的一个角色，就是团队当中那个最听话最守规矩的。 嗯， 一般来说徒弟是不能够讨论师傅的八卦的，这得守规矩。 对，后面这件事没少发生啊。 所以说好，这就是他的这句话的处理。We're not really supposed to talk about him. Yeah, we're not really supposed to talk about him. 好 ,Tigress 就说，那如果熊猫要留下来的话，他应该知道。 Well, if he's going to stay here, he should know. Well, if he's going to stay here, he should know. 多冷啊这句话，啊，这挺冷的。 哎，他说话就是不带什么感情色彩。 哎，对，没感情啊，没感情是最可怕的。 杀手就是这样的。 对呀， 武士就这样的。 啊，对，说话的时候跟你来点感情，然后呢，那听起来很怪， 很怪。 啊，像他说的话， 这个身份呢，这个职业的身份就是这样的。 Well, if he's going to stay here, he should know. 听一下哈。 Well, if he's going to stay here, he should know. 注意他的话一点都不快，非常适合学习。 Well.If he's going to stay here, he should know. 你看他那个处理的 going to stay here, 你感觉到他有些字他是加强了的语气， 他是有一种力量的在背后。 声音并不高啊， 声音不高，但是很有威慑力。我们看一下本句的关键词 going, stay, know, 这么几个关键词。 Well, if he's going to stay here, he should know. 画下哟，画下线哦，同学们啊，做笔记的时候把这几个重点一定要画下来。 对，作为一个事情确认降调啊。那么这里面我们看有一个词要出现了，一个我们常见的现象叫失去爆破，是哪个词呢？ should, he should know, he should know, should, D, 不发音啊，整个这句子就这块有一点啊，其他的地方都非常的简单。我们看整个这句子该怎么去驾驭下来呢，要注意一点是，首先情感背景是严肃的，是冷冰冰的，但是不代表着语气当中没有任何的活力。 哎， 它的活力在哪里呢？哎，句子的活力基本都在动词上啊，动词上啊。我们看哪些动词呢？ If he's going to stay here, he should know. Stay here, 在这儿待着，这事儿就应该知道啊。 很平时我们都会说 he's gonna do something， 因为这个 gonna 不是很重要。你看在这里 Angelina 处理的就是 he's going to， going 反而读出来了，并没有去进行 gonna 的省略。他意思就是说他即将要确定要留下来的话。 对，这么掷地有声，每个字都不差的把它说出来，其实也代表了一种他语言的一种什么呀，正式的程度。 所以说他们这样的人说话就钉是钉卯是吗？ 嗯， 他不跟你开玩笑来虚的。 Well, if he's going to stay here, he should know. 是的，而且我在完全的陈述我的理由，我为什么要告诉他。 这句话真的还真特别有用。说这句话哈，说你要真打算在这儿待着，有些事儿你还真得知道。 就是这意思， 对吧？ 就这意思。 比如说你住了我们这间宿舍了，那有些事儿 if you're going to stay here, you should know。 你想知道也得知道，你不想知道你也得知道。 就是晚上的时候，这几个人脱下了鞋以后，味道都很正。 Well, if he's going to stay here, he should know. He should know. 其实也带一种坏坏的感觉。 是的，来。 Well, if he's going to stay here, he should know. Going to stay here, 语速稍慢。He should know. He should know. 好，接下来 Paul 就说，哎呀，伙计们，伙计们，我知道，是不是那个太郎啊？ Guys, guys, I know about Tai Lung. He was a student. The first ever to master the thousand scrolls of kung fu. 咱在后面语调就小声就小了呢。 对，我们看这听。Guys, guys, I know about Tai Lung. 前面还挺自信的，又急切又激动。伙伴们，伙伴们 ,guys, guys. 这就应该有的一种情感啊，因为他就是比较天真。诙谐的那种状态， 并且已经在套近乎了 啊！而且他本身，他我们说这个什么呀？他缺少 社交方面的经验啊，看不清眉眼高低，所以还在那说啊，那你有你说话的份儿吗？大师兄在那待着呢，对不对？ 是的。他还说 ，Oh, guys, guys， 他很那种， 他还比谁都忙， 比谁都忙忙会儿。 I know about Thailand。 哎，我知道，我知道。I know about, know about， 有一些了解 Thailand。我们仔细听他第一句话是怎么说的 ？Guys, guys, I know about Thailand. He was a student. I know about Thailand. I know about Thailand. 那个 know 很自信哈。 Know about， about T 一定要和后面的 Thailand 之间留一个，否则的话会乱啊。读音会混乱。 你在读 know about 的时候，你要知道，你要想到，你要把重点留在 Thailand， 因为这是一个关键词。你的 know about 稍微要有一点玄虚，然后要把这个 Thailand 推出来。Guys, guys, I know about Thailand， 稍微有点停顿。 Yeah, guys, guys, I know about Thailand。 哎 ，Thailand， yeah， 一下音调就扬上去了，是不是他呀？然后他说 ，He was a student。有一种这种调调，听一听。 Guys, guys, I know about Tai Lung. He was a student, the first ever to master the thousand scrolls. He was a student. He was a student. 哎，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调调呢 ？Student. Okay, he was a student. 为什么会加声调呢？ 就说他以前是个学生吧，是吧？He was a student. 他没有说 he was a student， 没有百分百肯定，他也是听说的。 哎，这是一方面，更关键其实是在用声调讲英语的过程中呢，很多人是出于对环境的不熟悉，对听众观众的不熟悉，用声调来表示一下什么呀？表示一下拉近距离所用的委婉的一种表达方式。你比如说 ，Well, guys, nice to meet you guys. Please call me David. 这是一种表达方式，用降调，好吗？大家觉得其实并不是特别好。真正你面对很多人的时候，其实。Hello, everyone. I'm David. It's so good to see you guys. 把自己的名字向上扬一点。语言表达之初，建议帮朋友的时候，语言表达要控制声调的话呢，就是为了拉近距离，没别的目的。 稍微俏皮一点，不要那么严肃和死板。 对，你要都从头到尾使用静调、降调的话呢，这实在是不合理啊。 有些压抑， 压抑啊。 你看，他是个学生吧？是第一个掌握这个千卷功夫秘籍的人吧？ 对， 这里 他就 He was a student， 对啊， 反炮嘛，就是有点有时候有点弱弱的哈， 对， 傻傻分不清楚。 The first ever to master thousands scrolls of kung fu。 好，听这句话 ，the first 第一个 ，the first ever to master 掌握，the thousand scrolls 一千多卷的 scrolls of kung fu 啊，不得了哈。 对， 好，他是怎么处理的呢？ Guys, guys, I know about Tai Lung. He was a student, the first ever to master the thousand scrolls of kung fu. 一刀切，在 scrolls of kung fu 这个地方，先看前面。 对，我们看这句话的关键词呢，仍然是最关键的。比如说 ，the first ever to master the first master thousand scroll thousand 到 scroll 已经没有声音了。Scrolls of Kung Fu 没有被中毒，所以基本是前三分之二的句子。The first ever to master thousand 就这三个词比较关键啊。整句降调处理的时候，注意视觉爆破和节奏相关的地方在哪里呢 ？The first T 视觉爆破 ever to master thousand the thousand D 视觉爆破后面 Scrolls of Kung Fu。基本上就是一个连读 ，scrolls of kung fu， 声音比较小，但连读依然存在。 三个关键词 ：the first 读重 ，master thousand 对， 第一掌握千卷，对吧？你就其他字你都听不懂，但你这几句话这几个词听清楚了，不妨碍你掌握这句话的意思。所以我们在说话的时候也要这么去表达，把信息传递给对方。The first ever to master the thousand scrolls of kung fu， 一下怎么气儿就弱了呢 ？Scrolls of kung fu， 因为觉得好像是不是不应该这么说呀？ 是被威胁了，其实啊，就是说，Tigers 在他面前显得非常的强势，使他说这话的时候就怎么样，越说心里越没底，到最后干脆不敢说了， 不敢说了。这种场合你该不该说掌握秘籍呀？说一个叛徒。说一个，你该不该说这种话？就是你要判断这个场合。 在这也轮不着他说，可能这是关键。 哎， 你本身就是一个外行人啊，门外汉，这内情 不是谁都知道的啊。所以我们看这句话，就是一个人插话的时候通常语速也不会太慢，因为怕被人把话截断啊。He was a student, the first ever to master thousands scrolls of kung fu. 啊，声音突然间变小了，后面的这个情感将继续延续下去。 从侃侃而谈到有些害怕，啊，这句话是非常精彩的。再听一遍。 Guys, guys, I know about Tai Lung. He was a student, the first ever to master the thousand scrolls of kung fu. Scrolls of kung fu.Scrolls of Kung Fu. 对呀、啊、Scrolls of Kung Fu. 啊，注意这三个字啊、First, Master, Thousand Scrolls. Scroll, 音一定要读准了。 嗯。 后来他变坏了，现在在监狱里。 And then he turned bad and now he's in jail. 啊，完全的害怕哈。 对。 He turned bad. Then he turned bad.And now he's in jail.、 In jail, 在监狱里关着呢。看来传说中的事儿大家都知道了。 对。The whole world knows it. 好，这句话我们看一下。Then he turned bad, now he's in jail. 好，我们看 bad, turn bad 是关键词。Jail 也是关键词。停顿呢就是很自然。And then he turned bad, 停顿。然后 bad 后面再停顿。Now he's in jail. 啊，就没有了。所以我们在节奏上看呢，and 第十句爆破 ，then he turned bad， 啊，注意我们说的 turned 后面呢，注意一个失去爆破， 就没有 ed 了，啊、没有 turned， 对， 就是 turn bad，and then he 这里有个连读 ，and then he turned bad，and now he's in jail. 对 ，he's in jail. 注意这一处 in jail 连读啊。 He's in jail. He's in jail. Now he's in jail. 这个音调，好，来听一下。 And then he turned bad, and now he's in jail. Turn bad. 这两个也是重音啊、哦，因为强调他变坏了。 没错。 嗯，好，继续往下。把这个事情啊一五一十的真相都说了出来，但是他不知道的是什么呢？他不知道的是，太郎其实啊不仅是一个学生，师父发现他的时候，他其实是个小 baby， 而师父呢把他当儿子一样的养大。 He wasn't just a student. Shifu found him as a cub, and he raised him as a son. 啊，三句话很清楚。 对， 第一，他不是一个学生 ，He wasn't just a student， 啊，他怎么说的呢 ？He wasn't just a student. Shifu found him as a cub. He wasn't just a student. Wasn't 强调了。 嗯 ，He wasn't just a student. He wasn't just a student. 他不只是一个学生啊。Just 注意和后面要有一个什么呀？连读 ，just a, wasn't t 失去爆破。Wasn't just a student. 那么这句话在我们实际在说的时候会发现什么呢？会发现首先除了我们说的失去爆破呢，在这里面呢还有要和前后文保持情感上的一致，他不只是一个学生，然后前后文的感觉要保持一致啊。然后我们在实际读的时候呢要看下面这个点啊，下面这个点，那么后面我们一会儿看到了 Shifu found him as a cub and raised him as a son， 那前后的语言在情感上它都是保持了高度的一致，所以在读的时候的话呢要注意Poe 的语言线索保持了一个模式，而 Tigress 保持了一个模式， 嗯，都是很统一的。 嗯 He wasn't just a 连读 a student just a student、He wasn't just a studentHe wasn't just a student. Shifu found him as a cub. Cub 是什么意思？专门指那种动物，熊啊、狮啊、虎啊，他们的幼崽儿。 Baby tiger. 因为太郎是雪豹， 嗯， 是吧 ？Found him as a cub, and he raised him as his son. Raise somebody as 把谁当做什么一样养， 嗯， 师父把他当成儿子一样的养大。 嗯， 好，来听听看。 I was in jail. He wasn't just a student. Shifu found him as a cub. And he raised him as a son. Found him, 停。Raised him, 停。 对，我们看这句话的关键词。Found, cub, raise, son. Shifu found him as a cub. And he raised him as his son. 很对仗。 嗯。 啊，语气都很对仗。 对，人家说话的时候也有节奏嘛，对吧？嗯。 这句话很美哦，说的哈。 嗯。而且在停顿上保持了高度的这种一致啊。我们看 Shifu found him as a cub and he raised him as his son、啊、停顿点都是一样的， 找到他的时候是个孩子，养他的时候是个儿子。 嗯， 你看 像带自己儿子一样去养、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画面，是非常的温馨的。 对 啊，听到刚才小 baby 的那个声音了吧、 嗯、 啊，这个很可爱， 孩子的声音就是这样啊，非常好。 泰隆小兽很可爱啊。 嗯， 好，然后呢，接下来长大了以后呢， 后、就是、 当那个男孩表现出了功夫才能的时候，师傅开始训练他。 And when the boy showed talent in kung fu, Shifu trained him. 啊，不要被那个背景声音干扰哈，其实 Julie 还是保持很平稳的叙述的哈。 And when the boy showed talent in kung fu, Shifu trained him. When the boy showed talent, 表现天赋 in kung fu.在功夫方面表现天赋的时候 Shifu trained him 训练了他。 对， When the boy showed talent in Kung Fu Shifu trained him。 关键词呢、 啊、我们看一下 When the boy showed talent Kung Fu Shifu train 这么几个关键词、啊、那么这句话在读的时候呢，我们看它的停顿非常的简单，就在 Kung Fu 的后面。When the boy showed talent in kung fu, Shifu trained him. 就这么中间一个停顿。注意，前后两句话的连读和失去爆破都不算少啊。And when the boy and 第失去爆破 ，when the boy showed talent in kung fu, showed 第失去爆破 ，show talent 这个第一定要注意失去爆破。Shifu trained him. 注意，这是一处连读。当然中间那个位置呢 When the boy showed talent in kung fu Talent in 也是一处连读、 嗯、When the boy showed talent in kung fu Shifu trained him 这个 train 这个地方大家一定要读饱满了哈。 对 trained him trained him 连读再听一遍，主要这句话吧，背景那打拳的声音太大了， 是 大家竖起耳朵听啊，把这个层次听出来。 He wasn't just a student. Shifu found him as a cub, and he raised him as a son. And when the boy showed talent in kung fu, Shifu trained him. Show talent in kung fu. Show talent in kung fu. Shifu trained him. 好，正常的啊，下一句。师父相信他，他告诉他说他注定是伟大不凡的。 He believed in him. He told him he was destined for greatness. 他的这个句子真是重音处理得很好。 He believed in him. 注意 He believed in. 好，那么为什么他用 believe 这个加了个 in， 这其实对Tai Long 拥有一种超过了普通信任的那种关系， 有点像信养了、 哎、接近信仰，其实就是他坚定地相信这个孩子 绝对是个人才、 He believed in him. He told him he was destined for greatness. He told him 他告诉他 He was destined for greatness. Be destined for something、 wow, 就是注定会怎么样， 他注定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哎、 伟大不 了不起的人， 伟大不凡的、嗯、就是命中注定的。师父就告诉他说 He was destined for greatness. He told him he was destined for greatness. 这里面注意的连读是最重要的，其他的关键词还好。 He believed in him. 注意、啊、He believed in 这个 believed in him 就把那个的和 in 做连读就行了。 He believed in him. He told him He told him he was destined for greatness. He told him. 注意这一处 told him 连读。刚才讲过 h 为首字母的单词，在连读当中，第一个字母 h 是不发音的。 哎、 He told him. H 省略。H 省略。 He was destined for greatness. 三句话，它都是很平稳的那种叙述，但是语气中还是非常强势。 没错，是的， 不容反驳。He believed in him. He told him he was destined for greatness. He believed in him. He told him he was destined for greatness. 我们注意到音调有一个稍微的上扬。He believed in him. Believed in him. He believed in him. 是吧？ 对，是的。 Believed in him. Believed in him. 然后后面是降调。He told him he was destined for greatness. Greatness. 不用读特了。Greatness. Greatness. He believed in him. He told him he was destined for greatness. 最后一句话，但是太郎呢，永远不觉得满足，他还想要神龙卷轴。 It was never enough for Tai Lung. He wanted the dragon scroll. It was never enough for Tai Lung. He wanted the dragon scroll. It was never enough for Tai Lung.He wanted the dragon scroll. 他这个 never 一定要强调吧？他从不。 It was never enough for Tai Lung. 就是他没有知足的时候，就是非常贪婪啊，非常贪。It was never enough for Tai Lung. 那么 never 是一个频率副词，在句中要被重读啊，这都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常见的重读的单词。 It 在这里要失去爆破了。It was never enough. Never enough. 这里有连读。For Tai Lung, for Tai Lung. He wanted 好像有一个重读吧。 He wanted the dragon scroll. 哈，是吧？ Wanted. 在真正读的时候呢，我们说 wanted 这块T 和 D 都要怎么样呢？在读的过程当中做适当的处理。比如说，为了保证语音更流畅，轻会变成浊啊。浊了以后的伴随的辅音元音的话呢，也会跟着一起进行弱读和变形处理。He wanted the dragon scroll. 好，来听一遍。 It was never enough for Tai Lung. He wanted the dragon scroll. He wanted the dragon scroll. 专门把 wanted 提起来了。He wanted the dragon scroll. 他要的真正的那个东西是神龙卷轴，他根本不满足于学到这一千套功夫。 没错， 都啥呀？都是、 确实、 他要的就是那个最顶峰的那个大秘密， 顶级作品。 所以很 ambitious， 对， 非常有野心。It was never enough for Tai Lung. He wanted the dragon scroll. 对， 就是我们几个吧，虽然我们也是盖世武侠，但是我们都不敢想那个东西，是不是？那泰隆就不一样。 所以对于这个 Tai Lung 来说呢，他是一个什么样，他是一个内心只有自我的人，所以他充满了痛苦，其实因此呢，他现在再想拿到 Dragon Scroll 对于他来说是势在必得。当然 Poe 并不清楚在他身上将要发生什么， 但是乌龟先生是觉得这样的人身上其实虽然有能力，但是很危险。 So Master 乌龟 saw darkness in his heart， 结果就 refuse 所以今儿我们的那个功夫哲学老师给我们稍微提两句，就是要做事先做人。 做事呢，今天其实可以提炼的是这个两点，第一个是要做事先做人做事能力强不代表着你能成功，很多时候呢是需要什么呀，需要有良好的人际关系，而良好的人际关系需要的是一个人有德不是靠你一个人能成功的，所以人要德才兼备，也要德才兼修这才可以。而对于广大的教育工作者来说的话呢，老师们要注意，培养人的时候要教和育结合起来，教的是书，育的是人教知识，育的是人的人品两者都应该一起去实现，两手都抓 ，have them both hand in hand 两手都要抓。这样的话呢，你像我们电台这个节目为什么要把这块放进去，这个哲学其实在告诉大家做人的关键性。 好，真棒。来，咱们今儿把情景再听一遍。 Before what? Before Tai Lung. We're not really supposed to talk about him. Well, if he's going to stay here, he should know. Guys, I know about Tai Lung. He was a student, the first ever to master the thousand scrolls of Kung Fu.And then he turned bad, and I was in jail, and...

It's 3 p.m. Beijing.